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今天音乐的主题是亲密。最近我在读一本关于亲密关系的书，作者的描述就非常的恰当。他说，亲密关系就像刺猬之间的关系，刺猬们冬天要挤在一起取暖，但是彼此的刺又会让对方不舒服。怎么样找一个最合适的距离让双方都满意，这是一门学问。爱他就让他自由，这不只是男人专有的权利，女人也应该拥有自己的空间和自由，这是维护婚姻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为了让婚姻维持得更长久，其实亲密关系当中的两个人之间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首让你能够定静思考的乐曲，希望你能在音乐的陪伴下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对于亲密关系的一些执念。这首乐曲是由墨西哥音乐家阿特莫桑提所创作的 Hello 亲爱的。这段音乐静心可以打开各种挚爱不前的关系，让你置身于充满爱与亲密感的治疗氛围。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稍后再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去领会这首乐曲。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的音乐主题亲密，曼璇将介绍这位来自墨西哥美丽的音乐家 Atmo Shanti。 他所创作的音乐 Hello 亲爱的，充满欢愉能量的音乐将带动调和我们内在男性与女性的能量。音乐家 Atmo Shanti 在生命境遇中不断找寻自己，7年时间他借由禅修冥想与自己连接，希望帮助调整自己。一个机缘下，他前往印度接受了奥修多元大学深度的心灵治疗与静心训练后，发展出属于自己独特的助人风格。在印度期间，结识了著名的德国呼吸治疗师 Devapath 与歌唱家 Sabda。 有了两位好友支持， Atmo Shanti 以神秘奥修两种美妙的静心技巧为基础，由 Devapath 担任制作， Atmo Shanti 创作了这张专辑《爱与和谐》，而 Sabda参与了音乐中的演唱。 Atmo Shanti 在他的文字分享中曾提及，在关系中他看见自己过去无法面对的课题，始终感觉自己是生命的受害者。经过这些年转变，他发现关系中的侵略原是源于想保护自己的防御机制，一旦接触到心理创伤的感觉，不要害怕，放松下来，以放松的方式来经验通过。当心态改变，转而接受我是脆弱与敏感的，并允许其他人以这种方式来看我，不再需要证明我是强的，你将接纳自己强大的我的脆弱性与开放性，在关系中也能变得更柔软。这首音乐很特别，不同于一般的音乐创作，双提将静心功能结合带入，有一套脉络形式，而音乐所带领的静心可以帮助我们平衡内在男性与女性的能量，进而发展出和谐的人际关系。只要随着音乐随意的舞动双手，就能轻松调和你的左脑和右脑，平衡你内在男性与女性的能量，让你更懂得如何爱自己，也让你拥有更愉悦的亲密关系。Atmo Shanti 提到这首音乐很适合在夜晚进行，无论你是自己一人聆听，或是邀请关系中的亲密伴侣一同音乐进行。当自己聆听时，想象内在的男性与女性能量正面对面一同握手坐着，而当你与伴侣共同进行时，两个人坐靠近一点，面对面，双手交叉握着彼此的手来进行。记住，从头到尾都要握着手哦。音乐开始，以松为起点，我们看着彼此，眼神放松，慢慢随着长笛曼妙的乐音，一层层带领彼此进入。鼓乐与铃声以信任的心，坚定的步伐往前行，专心聆听音乐，让彼此的能量融合，双手轻柔摆动并自然的呼吸。 后面我们将听到 vocal 男声充满情感，全然投入自己的吟唱。这时让我们透过音乐放开来，展现出内在最美最美的自己，享受这勇敢表达真实自己的时刻。整个能量上扬到一个状态后，随着吉他段落的转环，呼吸渐渐松下来，慢慢落到丹田这里，轻轻闭上眼睛，继续协调彼此，感觉四拍子的律动在这个点形成一个旋转的圆，漫步往内。进入更深的放松状态，让能量轻柔的软化你，感动你。经过一段时间后，感觉内在阴性与阳性的能量在脉动里更加调和。之后，音乐引导，进入第二次能量的翻身上扬，持续握住对方的双手，一起站起来，以放松的姿势站着，两眼依然闭着，身体也依然继续摆动，让你们的能量跟着身体升起，并互相调和。这次带动让呼吸的根与周围场域更加深广的粘合，整体能量感完全柔和为一。最后音乐慢慢引导下来，整个合一的能量回归于丹田，回到自己。此刻我们感觉到和谐饱满，并且充满了爱。最后让我们彼此拥抱与感谢，随着音乐放松休息。今天的音乐介绍到这里，希望你们喜欢。只要你需要聆听，蜂巢音乐随时陪伴您。最后深深祝福您。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